迅速决策。纽约时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预计药管局将会在今个星期六通过紧急使用授权。美国在当地星期三新增超过3000人死于新型肺炎，打破全球任何国家的单日死亡纪录。美国在夏天的时候单日死亡病例显著下跌，其后疫情转差，现时的平均水平是10月份的3倍左右。另外，近期平均每日新增超过20万人确诊。目前有破当地纪录的超过10万6千名病人住院。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等的专家早前已经预料，在感恩节过后单日新增病例会迅速增长，因为民众会趁着节日出行和家人聚会。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15，瑞士法郎0.886，加元1.274，人民币6.548，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215，澳元对美元0.75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日经平均指数报26,814点，系升5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8.33美元，卖出1,839.33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云带正系覆盖广东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较为和暖，早晚有一两阵雨。下个星期一日间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和星期三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咧就比较繁忙。咁提一提大家啦，葵涌嘅大白田街咧较早前嘅水管急修咧已经完成咗，咁而家大白田街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石梨二村对出嘅唯一行车线咧较早前封闭，而家就封路重开啦，就系大白田街去青山公路近住石梨二村对出封路重开。咁受影响巴士路线较早前35号 X 啦，同935都要改道，咁而家咧就行翻原有路线噶啦。35X 同埋935号巴士路线就行翻原有路线啦。湾仔坚拿道东嘅水管急修都系完成咗，咁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嘅封路咧就重开。咁另外咧，琴日都讲过噶啦，咁今朝早咧再继续提大家啦。为咗配合的士司机一次性嘅强制性检测计划，大景街来回方向近住大埔海滨公园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受影响巴士路线72号 A 就要改道行驶，去大埔工业村方向不能够停大喜街同埋大埔海滨公园嘅中途站，去大围站方向就不会停大埔海滨公园、大喜街同埋污水处理厂嘅中途站。咁搭72号 A 嘅巴士朋友咧要留意。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保就业11月完咯，疫症又翻嚟啦，嚟紧点样好呢？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 始终经济会有啲重组嘅，有啲员工可能需要转业，咁所以我哋点样去加强再培训嘅工作，加强配对啦，优化综援嘅措施，我哋可以尽量去做多啲嘅。 第四波好似再犀利啲都唔谂保就业住嚟嘅都。 我哋暂时唔谂。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迪斯。 今集请来漫画家曹志豪分享他的漫画创作血泪史，下半部分继续有小说改编的广播剧《披上狼皮的羊咩咩》。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小说舞台。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12月11日，新增112宗确诊，34宗源头不明。当局呼吁市民配合抗疫。 丽晶花园第六座 D 室居民全设置隔离营，专家忧虑喉管播毒。 外交部宣布取消美国外交护照持有人到访港澳豁免签证待遇。 约翰逊形容英国很大可能未能与欧盟达成脱欧后贸易协议。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开始千禧年代啦，继续讲下疫情最新的情况。寻日继续是过百宗的个案的，最新数字寻日多了112宗。本地咧102宗，当中不明源头咧34宗噶。之前大家关注嘅歌舞群组咧，再多多6宗。咁而家歌舞群组咧超过700宗噶啦，702宗嘅个案。不过更多人关注当然系九龙湾丽晶花园嗰个情况系点样啦。因为见到丽晶花园嗰度咧，就已经喺第六座咧，就已经有4个 D 室嘅单位咧，就有人确诊啦。当中咧涉及7个人噶。寻日仲多多个添，多咗个中高层 D 座嘅住户咧确诊噶。咁港大嘅專家袁國勇形容咧，而家麗晶花園第六座嗰度咧已經係成為咗疫區噶啦。咁尋日見佢落過去視察添啊，視察之後咧就話大廈嘅喉管設計咧同淘大花園相似，咁啊懷疑咧係經由污水渠出現咧一個逆流效應，再由二樓咧向上層播毒噶。沙士當年淘大大家依然歷歷在目噶，咁而家就話麗晶花園嗰個渠咧同嗰度有啲似啊，咁亦都見到。在六座 D 室嗰度咧，有多人都係染病嘅，咁所以咧就衛生署咧就已經尋日有個新嘅安排啦，安排咗六座 D 室嘅居民咧就要撤離檢疫嘅，六座 D 室嗰啲就要撤離檢疫啦，就另外強制咧就六座全棟樓咧都要檢疫，就要做一個強制檢測嘅。咁除咗六座全棟之外咧，由於其他座都見到有人確診啦，咁所以麗晶花園4座嘅 E 室同埋18座嘅 D 室居民咧，都係要強制檢測嘅。咁呢啲就係一個新嘅安排。電話嘅開放即係7231117231，見到就疫症繼續喺度蔓延緊，咁見到有啲大廈都驚出現呢啲情況，咁而家又話要強制撤離啦，有啲地方有啲又強制檢測啦，呢啲做法做成點咧？當中的指引清不清晰呢？大家覺得時機又怎樣？可以繼續打來講1872311 1872311。先多些關注麗晶那裡先，電話旁邊請來呢本身都住在麗晶的觀塘區議員李永山一起傾下的。早晨李永山。 早晨 可不可以講下麗晶的安排，你見到怎樣啊？清不清晰啊？ 嗱，琴日嚟睇咧就有啲混亂嘅，即係因為其實嗰個資訊唔係好流通啊，有啲街坊咧佢哋就唔知道，譬如幾點我哋就要執好曬啲嘢，就要去即係尤其是 D 室嘅單位啦，譬如佢哋幾點執好嘢，就要去竹篙灣嗰邊，因為其實可能我哋覺得大人即係可能好姐可能就好易處理，但係其實當中都可能有老人家小朋友咧，其實可能都真係要啲即係時間俾佢哋知道要點樣準備嘅。咁第二咧就係、是本身咧喺大堂。他哋就有即係警方有派人喺度咧，就去截住，譬如 D 室嘅人，佢哋就會先登記，然後咧就安排佢哋就喺樓上等啦咁樣。咁但係又唔知點解咧，會有啲漏網之魚咧，就有啲 D 室單位嘅住客咧，又走咗去即係羽毛球場嗰個臨時檢測中心嗰度咧，又去排隊做檢疫喎。咁又去到嗰邊先又會發現咁樣。咁然後嗰、那個檢測中心咧，嗰、那個標示亦都唔夠清晰啊，所以有時啲街坊見到有得排咧，就以為所有麗晶花園居民啊，或者即大部分嘅人都檢測得，但其實當中係譬如有6座啦、18座嘅 D 室同埋4座嘅 E 室先至可以檢疫，但係嗰啲表即顯示就不唔清楚，但我哋都琴日立即都有同衛生署嗰邊同埋民政署嗰邊咧都表達翻即係呢啲問題。咁而家今朝咧10點鐘咧就會再開始另一輪嘅即係檢測嘅。咁我哋都有同事都會跟住啦，希望今日嗰個安排上就會清晰好多咯。 所以又逐環講多次先。嗱，頭先講6座嘅 D 室居民就要撤離檢疫啦。頭先講開頭都有啲亂，有啲漏網之魚，有啲就走咗去自己走去檢測啦。你知唔知係咪有啲居民都唔想走啊？甚至 乎我見到有啲話要談判專家出動嗰啲， 係有少其實係應該一兩個嘅啫。咁就但係其實又未去到講到誇張話，即係好唔願意嘅。不過真係需要可能游說一下，因為可能佢哋未必了解清楚，即係去到個情況啊等等。咁所以就但係其實個游說時間都唔係好耐嘅。咁後屘其實都呢一度咧，大概即係唔足一百啦，七十零人咧，咁就已經就送咗去噶啦，琴晚九点钟已经完成噶啦， 即应该处理晒噶啦，唔系，因为见到啲报章就话影到夜晚有啲 D 室仲开住灯，咁可能未闩灯。 系啊，有一层系唔知点解唔记得咗闩灯，但系其实已经拍过好多次门噶，应该系冇人噶啦，系啊。 OK， 咁所以嗰啲就应该处理咗啦，但系其他检测嗰啲，头先你就话。六座就全部人啦，咁另外四座嘅 E 室啦、十八座 D 室都要強制驗啦。係咪頭先你講呢啲就係喺特定嘅位置驗嘅，定係點樣嘅？ 其實咧，嗱呢個就要講到前一日咧，就因為漏夜就公布咗個情況出嚟啊嘛，咁就罕見就。嗰當中咧就有提及到我哋譬如強制檢測嘅人咧要去到咩地方做檢測，但係裏面就冇提及我哋可以去原來佢會喺我哋嗰個村內嘅羽毛球場咧會 set up 一個臨時嘅檢測中心嘅，所以變咗琴日咧就已經有啲街坊其實已經一早就去咗拎樽仔啊，或者用自己即係辦法去做檢測，而喺嗰個檢測場地咧，我哋就大概琴日係。一點半至兩點鐘就完成咗嗰、那個即係 set up 就可以開始啦。咁變咗有啲咧，其實原來拎咗張仔嘅人，佢哋又去排隊，其實就冇一個清晰指示，其實話俾大家知，其實你根據咗刊憲上面嘅內容去做咗個檢測咧，其實你就唔需要再喺度排隊噶啦。亦都琴日排隊嗰度咧，中間大概。排到人咧都排咗有三個鐘啊，有一段時間，因為佢有一啲電腦壞咗曾經，咁所以變咗有啲其實老人家好老咧，又揸住拐杖，其實等咗好耐，好辛苦啊。咁我哋都希望呢啲方面可以今日都改善翻咯，係啊。 我想問清楚，頭先你講呢一個即係羽毛球場嗰度係咪個檢測咧？嗰度係淨係俾個。六座全棟四座 E 室十八座 D 室其他居民就唔去得嗰度噶。 係，暫時都未得嘅，因為呢、這個安排會去到14號嘅。咁我哋先因為一咧就一定要處理咗六座先啦，因為而家六座就比較即係嚴重啲。咁我哋都希望先優先下，可唔可以處理咗俾六座嘅街坊做咗檢測先？咁、然後就都安排四座 E 同埋十八座 D 咧都一齊做咁樣咯。係。 好，咁其他居民又點咧？我諗其他居民哪怕唔係被強制檢測，佢啲聽到咁樣都會擔心㗎。始終都住喺附近嗰啲，咁佢哋有冇都想去驗啊？咁佢哋又會點安排嗰啲啊？ 有嘅，琴日都有不少街坊都會即係特登走去就問啊，佢哋可以點驗啊咁樣。咁但係呢一個我諗呢一個階段咧，我哋即係始終真係資源有限啦。咁呢一個一定要處理咗，即係比較即係緊張啲嘅街坊嗰邊先。咁嗰啲我哋都會教翻佢有咩方法，可能拎樽仔啊等等呢啲方法去做檢測咯，係 啊。即係呢排冇樽仔嘅呢啲係咪？呢啲就要自己揾。 係啦，係啦，冇錯。 咁但係居民咧，咁而家冇聽到佢哋出入啊，咁你擔唔擔心啊啲？ 其實如果譬如你話麗晶嘅街坊咧，我哋就擔心咗都一段時間噶啦，即係我哋其實由今年今個月嘅月頭咧，其實我哋已經即係其實已經大家都察覺到呢個問題，因為我哋有啲網上嘅群組啊等等，其實好多街坊都已經不停喺度講緊。但是一直就冇得到一啲即係更加專業或者即係政府嘅指示啦，因為我哋都有尋求過噶嘛，咁但係都冇回覆啦。咁呢樣嘢我諗街坊係即係已經氣餒咗嘅，中間都有失望嘅，都好擔心。其實有啲可能住喺六座嘅街坊，以我了解咧，可能佢哋見到本身有兩個。D 室單位咧有感染嘅時候咧，已經可能將自己即係可能小朋友或者老人家咧都已經搬去其他地方住啦。因為其實呢一區好多咧就可能一個家庭有幾個單位，即係都係同一個屋苑裏邊嘅。咁可能佢就去咗隔離屋苑住住先啦，咁樣等等。咁但係都有我哋喺網上都做呼籲翻，大家都要做翻個檢測啦。如果都喺翻嗰段時間喺六座出現嘅話，咁咯。 另外昨天袁國勇就來看過啦，就覺得第六座已經成為一個疫區啦，形容。咁另外亦都講到個喉嗰個問題啊，即係渠嗰啲問題啊。而家你哋嗰度麗晶，你見本身啲渠多唔多改裝？你居民聽到話，哇，個條渠似淘大喎，聽到都好驚啊，會唔會咧？ 都會有嘅，即係有啲街坊都會，譬如就算唔係錄咗啊，大家琴日嚟睇到都會即係翻去都會留意。咁我諗琴日即係袁教授有講一啲地方，譬如你開窗嘅時會聞到有異味啊等等呢啲，咁街坊就真係要翻去注意一下啦。咁而我了解，即係我哋即係都收到有消息，就應該今日咧會有人即係去錄咗嘅，即係啲。嘅單位嗰度咧，應該會做一啲即係清潔啊等等嘅工作，同埋會再睇翻啲喉嗰個情況，又會跟進翻嘅咁講。 嗯，其實麗晶都有翻咁上下歷史啦，你見多唔多居民有喐過啲渠啊咁嗰啲嘅？ 應該都有啊，因為呢度真係都卅幾年啦，我哋做過一次，大概我諗大概十年前做過一次大維修啦。咁好多即係街坊，因為都喺嗰個單位上面都做咗好多唔同嘅設計，即係因為大家成日都可能喺網上即係有交流啊等等，所以我諗即係改嗰啲喉咧方面，可能都真係有唔少有做到，係啊。 改得犀唔犀利啊？嗰啲你見 我嗱。你話譬如我哋平時睇就唔會覺得好犀利，但可能呢啲係專業意見嚟講咧，就會變咗嗰、那個即係嗰個反紅吸氧嗰啲咁嘅效果，會唔會可能有改咧？呢啲可能當時真係大家去咁樣改嘅時候，你唔會無啦啦去揾一啲專業意見去了解，或者當時都冇諗過會有疫情，所以可能真係唔會察覺有呢啲情況咯，係啊。 呢、這個有冇喺譬如出邊有冇啲所謂公嗰啲渠係咪有啲位係公家啊？咁嗰啲會唔會有即係業主立案法團有做過啲大型嘅維修啊？咁嗰啲有冇做過過去？ 之前就係十年前有 咧，就係嗰 次啊，小偷係啦，小偷侵咁樣嘅。咁但係更加冇特別大型，可能改都係收尋為主咯。 就冇有冇搞渠啊？嗰次有冇人 嘅？應該冇，都係主要而家睇我哋有研究咧，都係可能係啲自己私家渠嗰度，可能有啲唔同嘅小改動嘅，真係係啊。 OK， 好好，咁多谢晒李永山先同你倾到，多谢晒你啊！李永山咧本身都系住喺丽晶花园嘅观塘区议员嚟嘅，咁啊讲翻丽晶嗰个情况啦、安排啦咁样，咁件事可能对居民嚟讲有啲都急啊！头先啊，李永山都形容啲信息有啲乱，开头嘅时候，咁大家点睇啊？打嚟讲下1872311，特别系当区嘅居民啦，你点睇啊？打嚟讲下嘅18723111872311。嗱，今次又講翻嗰個渠嗰樣嘢啦。今次就見到袁國勇教授啦提過，喂，嗰度啲渠同淘大有啲似，咁就見到咧就係話廚房啦、廁所啦、浴室嘅去水位咧都係駁去同一條污水渠，有啲咧又話見唔到個 U 型隔氣管，咁認為咧對居民有安全憂患嘅。咁但係強調啦，危險性應該遠低於淘大花園嗰度嘅。咁但係呢個就即係初步咁樣睇啦，呢個咁但係頭先講嗰啲駁埋一條渠啊，另外嗰啲睇唔到有 U 型隔氣管啊，咁究竟具體有啲咩影響咧？請位專家傾下先。咁旁邊請嚟由香港廁所協會副主席洪志權一齊傾下。早晨，洪志權。 係，早晨，葉生，早晨。 係啊，不如同我哋解解嗰啲渠咧。今次話廚房、廁所、浴室去水位駁埋同一條污水渠，呢個常唔常見嘅？咁樣做有啲咩特點要注意翻咧？ 其實呢個都常見嘅，因為呢、這個我睇到麗晶花園呢度咧，亦都係真係好似淘大花園嗰個咁嘅設計，叫做單管式設計啊 ，one pipe system 我哋叫做，咁即係話將所有嗰啲排水嘅嘢咧，都係排落一條管嗰度嘅，廁所啦、棉本啦、沖涼缸啦咁。其中特別一樣嘢我要提嘅咧，就係個地台去水啊！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好大嘅隱患嚟嘅，同樣喺淘大花園咁樣嘅。當年淘大花園沙士嘅時候咧，亦都因為呢個地台去水出事嘅啫。點解咧？因為我哋平時咧沖涼啊，或者用咩咧，都一定會有水流落去嘅。咁就每一個呢啲器皿咧，都有個水封，有個隔氣嘅，都我哋叫做隔氣，即係隔離咗嗰啲臭氣咁講。普通的一個諗法啦嚇。咁呢個地台去水咧，而家人好少話要倒水去洗地噶啦，已經。咁呢個地台去水咧，嗰、那個位咧亦都係駁咗去呢條總嘅糞渠嗰處嘅喎。咁如果日久大家都唔留意嘅話咧，而家成日政府叫人哋倒水落去，將呢、這個U 型隔氣就將佢補充翻啲水啦咁。但好多都唔留意到呢個地台水出問題嘅。好啦，呢個地台水日子內咧，佢就會乾咗啦。乾咗之後咧，咁嗰啲污糟臭氣咧就經過條總糞渠咧喺呢度走咗入嚟。特別我哋沖涼嘅時候咧，就開風扇、開抽氣扇，咁啊更加加強嗰啲有毒嘅氣體咧走咗入嚟嘅。咁所以呢一度咧係非常之嚴重嘅問題。咁我喺呢度咧，其實真係想勸喻啲市民咧，每個星期都一定要加大概一公升的水落去呢個地台去水嗰處。呢、這個地台嘅水就係好簡單睇到嘅，喺嗰個廁所裏面就有一個閘咁樣嗰啲去水閘咧，要倒翻水落去。咁另外咧，我哋盡量將啲窗咧，要將佢關一關咗佢。因為點解咧？ 如果下面那個開了抽氣扇，風就會吹上去，那也好像陶大花園當年那個產生一個叫做煙通效應，是就是說廢氣在下面那層一路向上吹，咁如果開咗窗嘅話，嗰啲有毒嘅菌啊或者咩咧就會入咗去上一層個樹噶啦。咁呢個係好大問題嚟嘅。咁當然嗰度有啲叫做隔氣啦，嗰啲隔氣咧，我睇到麗晶花園呢度亦都係用一種叫做係有個氣閥嗰、那個嗰、那個咁嘅裝置喺度嘅。但係啲氣閥日子失修咧，就會即係唔係好 work 噶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問題嚟嘅，咁所以呢啲如果有機會要維修啊，或者要改動嘅時候咧，呢啲咁嘅隔氣咧，都好似淘大花園咁，都係要改裝嘅。 我見有啲人又話，有啲工程師去睇過咧，就話見到至少 D 室啊，有兩户曾經改裝一個糞渠嘅反紅吸氣喉，呢啲又咩嚟嘅咧？啲啊？ 呢個就係將嗰、那個。即係我哋平時沖水嘅時候咧，咁又會沖咗落去咧，咁會帶至到嗰條總喉管裏邊咧有個負壓嘅情況。咁呢個紅吸反紅吸咧，就係將嗰啲負壓嘅空氣咧係補充翻佢，等佢呢個負壓咧係減低咗，係咁樣嘅作用嘅。咁呢啲都會有嘅。如果有啲真係唔係有牌嘅水喉師傅啊，或者唔熟嗰啲咧，咁啊做得唔好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隱患嚟嘅。其實 幾時會喐呢個反紅吸氣喉噶？改裝，市民未必知呢個名字代表邊啲啊？我哋做邊類工程有機會喐呢個喉噶？會 做水喉工程， 水喉嘅時候咁係。咁但係一般點解會喐到佢咧？可唔可以解釋？ 佢可能要換呢個廁所啦，咁啊廁所可能改位啦。 我喐個廁所， 係啦。咁因為呢條反紅吸喉咧。主要是俾呢個廁所用嘅，其他嗰啲都應該唔會有呢個喉噶啦。咁佢改動嘅廁所位置啊，咁有啲就駁得唔好啊，即係咁嘅嘢，或者甚至乎駁個位置啊，就遠離咗嗰個馬桶廁所啊，咁就會有呢個問題發生啦。 咁所以係去污水定係離乾淨水嘅？去污水係咪都係？ 去污水嘅，全部都講緊呢啲都係去污水嘅。 即係廁所嗰個座廁如果有喐過嘅話咧，就要係咪咁樣就要留意一下？ 就要留意呢個反紅吸呢條喉管啦。 嗯， 因為呢條喉管咧係應該要越接近個廁所咧就越好嘅。如果遠離咗佢嘅話咧，咁嗰個反紅吸嘅作用咧就變咗細咗。咁呢個反紅吸作用細咗，導致到咩咧？導致到廁所裏邊個水風咧就會失效嘅。係啦，但係呢個情況都唔會好大機會發生嘅，最大機會發生咧，我相信係嗰個地台去水，大家都唔留意嘅。 即係去水位嗰度一個就地台，大家要注意翻啦。另一個咧，我見有啲專家又講咧，由於而家好多單位都興將個浴缸改做企缸啊，咁就話咁樣就會唔夠空間咧安裝呢個 U 型聚水器嘅，係咪嘅？ 呢個都會係嘅，咁如果嗰啲做得唔好嗰啲咧，就即係用啲配件咁去搭救去做到一個水風嘅作用嘅，咁呢個都係唔合規格嘅，可以咁講。 係，咁呢個又企缸有冇機會做到 U 型聚水器嘅，還是基本上都 做？做到嘅，不過要將呢個聚水器要擺出去外牆啦，咁擺咗外牆，你知啦，要搭棚啊，要成咁啊，功夫多好多啦嘛。咁佢哋咪用啲配件啊，用啲曲啊，咁啊即係做到有少少嘅水風，但呢個水風嘅深度咯，可能係唔夠嘅。 好啦，頭先提咗咁多要注意啦，市民咧可能都聽啲，但係又未必明曬嘅。咁如果譬如聽到今次啲個案啦，有啲擔心啦，可唔可以自己做一個初步嘅檢查咧？定係一定要揾師傅嚟睇 嘅 咧？呢度 要揾師傅嚟睇嘅，自己唔熟呢啲嘢咧睇唔到嘅，要揾啲師傅嚟。咁其實都唔難嘅，如果熟呢一行嘅師傅做咧，一睇然知嘅。咁但係自己如果想知道咧，起碼喺嗰、那個如果有臭味啊嗰啲時候咧，就要真係好小心啦。即係點解會有臭味出嚟咧？咁就即刻要揾師傅去檢查維修噶啦。 好啦，頭先就提過呢、這個去水渠嗰啲設計啦。頭先講嗰種例子係多唔多係好似而家所謂淘大啊或者麗晶啊嗰種嘅設計嘅，還是而家新式嗰啲都有其他嘅安排噶啦？ Well, 都有嘅，因為而家所有全香港可以講95%以上啊，都係用呢種嘅單管式嘅設計嘅。其實呢啲種設計，如果我哋在行嘅都知道有雙管式啦 ，two pipe system 或者one pipe system 叫單管式啦嚇。咁全香港我諗95%以上都係用咗單管式嘅。咁單管式有咩好處呢？就慳地方啦，慳啲材料啦，但係就導致到有而家呢啲情況發生啦。因為係市渠同埋去水渠咧係一齊駁埋落去嘅，咁如果正常使用嗰啲水風係冇事嘅話咧就冇事嘅，但係有時唔知噶嘛，咁會出現問題係點咧？咁所以喺呢一度呢個系統上邊咧，設計師又好，發展商又好咧，其實要認真去考慮一下，應該做翻一個雙管式嘅。雙管式係咩咧？係將 廁所馬桶嗰度篤甩一條喉直落下面，咁將嗰啲其他廢水嘅面盤啊、浴缸啊、地台水咧，就另外一個一條管落下面，咁啊導致咗呢個情況。叫做交叉感染呢個機會咯。 OK， 但得5%係用緊雙管啫，聽你咁講係咪？ 嗰啲舊樓添啊，仲係好舊式嘅唐樓啊，嗰啲舊樓先係用雙管式嘅。 哦，舊嘅反而係啊，新嗰啲反而咁好。OK， 舊樓嗰陣時啲可能地方即係冇咁矜貴啦，而家啲樓啊越嚟越矜貴，要多啲地方啊。 OK， 咁啊，所以導致到單管式。咁其實都 so far so good 嘅，唔係話咁差嘅，不係。即係如果有呢啲情況發生嘅時候咧，就會出現呢啲問題喺度啦。 所以而家話，譬如麗晶花園嘅喉管似淘大咁，我可唔可以話其實95%香港啲喉管都似淘大嘅，係咪即係咁啊？定係有獨特性？ 單管式又唔好話似曬佢，係、一個單管式嘅設計。 啊 ，one pipe system 單管式設計。咁呢個設計咧， 咁麗晶有咩似淘大啊？半分鐘咪講埋。 都係啲喉管喺曬外邊啦，個地台水又擺曬出去出邊啦。咁啲喉管又做得比較即係點講咧？嗰、那個安排上唔係咁暢順。 Okay. 咁擺出出面嘅喉管有幾多度啊？多唔多啊？輕唔輕嘅嘢？ 大部分都擺曬出出邊 嘅。咁所以大部分其實都似淘大啦，講到尾啊。 都係噶，可以咁講噶，係噶。 咁、okay. 所以大家一齊要注意啊！呢、這個無論有疫症冇疫症都好啦，有疫症要分外注意添啦。 一定要啊！一定要係。 好，咁多謝曬洪志權先，多謝曬你好詳盡嘅解釋俾你聽啊！洪志權咧就係香港廁所協會嘅副主席。電話87231講到麗晶花園的安排、香港的渠的安排等等，我們疫症的處理情點，大家可以打你一起談的18723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角咀爱华街大同新村一个单位，昨晚11:30左右发生火警，单位内一名32岁女子昏迷送院，另外有3只狗死亡，大约250名居民自行疏散。消防将火救熄，初步调查相信起火原因无可疑。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取消美国持有外交护照人员临时访问香港和澳门的免签证待遇。在本港，特区政府晚上发稿指，有关措施生效之后，除了直接过境以及留在机场禁区内，所有持美国外交护照人士访港之前，需要先向中国驻外使领馆申请签证。发言人话是配合中央人民政府对美方采取的反制措施。较早前，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话，鉴于美方利用涉港问题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核心利益，中方决定对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负有主要责任的美国行政部门官员、国会人员、非政府组织人员和他们的直系亲属实施对等制裁。英国与欧盟领袖分别对英欧贸易协议谈判释出悲观信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已经为未能够在年底限期前达成协议制定应对计划。英国首相约翰逊呼吁公众和商界为这个结果作好准备，又形容欧方好像想将英国困于欧盟的法律体系之中，或者希望可以在例如进口税收问题上对英方采取惩罚措施。有关想法令到情况更加困难和复杂。约翰逊指，英方谈判代表会加紧工作，自己就准备好前往法国巴黎和德国柏林开展对话。谈判停滞不前，其中一个重大分歧是捕鱼权问题。英国天空新闻引述一名政府消息人士指，英方绝对不会允许进入英国水域捕鱼的安排，因为有关安排和英国作为独立沿海国家的地位不相符。 中国驻英大使馆就英国内政大臣彭黛玲在伦敦会见前香港众志常委罗冠聪发表评论，说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并且采取措施消除不良影响。发言人说，彭黛玲堂而皇之会见中国警方通缉犯，明目张胆为港独分子撑腰打气，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和司法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亦都完全违背英方不支持港独的立场。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12，瑞士法郎0.886，加元1.274，人民币6.548，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214，澳元对美元0.753，新西兰元对美元0.709。日经平均指数报26,680点，跌7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7.16美元，卖出1837.92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较为和暖，早晚有一两阵雨。下个星期一日间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同星期三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叶勤街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一段慢车，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挤塞，龙尾就在骏景园。另外在港岛方面，湾仔的分域码头街有沙中线工程，分域码头街去湾仔运动场方向的车辆不能够左转去会议道。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一点 一滴 小烛光。 大家好，我是开心日报的林超荣，好想分享今年一件开心事。在疫情之下，我出面应酬的饭局真是少了，慢慢在家吃饭，估不到九个月之内我的中央肥胖真是消失了。负负得正，我希望带着这一份正能量和大家走过2020年。 香港电台第一台，和你一起走过。 为轮紧公屋超过三年的合资格人士有一个的每月的现金津贴，翻冇轮到公屋又冇资格攞津贴的人反而被加租，会唔会好似是好心做坏事？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 我不排除你听讲嗰个可能性，因为当下咧就比较难去评估嘅。我亦都唔想系超前代呢个研究小组讲租管啦，希望收到个研究报告，我哋加快步伐去做。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2020年12月11号，新增112宗确诊，34宗源头不明。当局呼吁市民配合抗疫。 丽晶花园第六座 D 室居民全撤至隔离营，专家忧虑喉管播毒。 外交部宣布取消美国外交护照持有人到访港澳豁免签证待遇。 约翰逊形容英国很大可能未能与欧盟达成脱欧后贸易协议。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繼續千禧年代的時間，剛才就講到疫情的情況，大家繼續打嚟講1872311 1872311。一方面咧，關注到麗晶花園嘅情況啦，而家就喺六座 D 室嗰度咧，就係要撤離啦呢個。咁另外就其他六座嘅居民啦，再包埋一啲其他嘅座數，有啲咧都需要做強制檢測嘅。咁大家點睇呢安排？打嚟講啦，1872311 1872311。另外啦，就啲人都開始問一個問題啦，就幾時究竟需要為一棟大廈做一個強制檢測呢？有冇一個明確嘅準則出嚟呢？咁似乎尋日啲官員就有啲就話冇一個硬指標嘅，咁但係咧又見到衞生防護中心張竹君醫生就提過咧，就話如果同一個大廈有四個不相識嘅單位都有確診嘅話咧，咁樣就可能要發一個強制檢測令啦，咁樣就希望鼓勵大家去到檢驗嘅。不過都講話冇一個嘅硬指標，但係都有啲方向提出嚟。因為過往都試過咧，有啲譬如喺馬鞍山錦豐苑錦惠閣嗰度，突然間原本係自愿嘅，突然間就變咗做強制。有啲居民都覺得好似唔知幾時嚟喎，要強制呢樣嘢，咁係咪可以好似有啲專家所講，早啲講清楚個準則俾大家聽，咁等居民心中有數咧，做起上嚟大家都易配合啲咧？1872311，大家打嚟一齐讨论，一齐倾嘅，听下听众嘅意见先。1872311有曾小姐嘅，曾小姐你好。 系早晨啊，叶佩林先生。 你好，曾小姐你好。 系啊，因为既然呢度讲到呢个强制性咧，我就谂起以前呢度其实同大花园就依早已经有咁嘅事发生噶啦。 系。 但政府都唔跟进，有事发生先搞到好似今次咁样，系咪？先揾个源头啦。即是好似而家丽晶有个源头咧，就知道即系有怀疑紧呢个污水渠呢个源头啦。而家麗晶佢四座六座都有事發生，八座我驚座數唔啱。我哋住咗廿一座，其實譬如有個源頭產生，點解唔用一個最急切嘅辦法？你本身你每一座大廈屋苑都有個管理處嘅，咁你有 staff 喺度嘅，嗰啲 staff 其實都唔需要跟住政府人員排隊睇住我哋排隊睇住啲人去做測試，有政府官員去跟進啦。點解每日抽一段時間咧？就每一座或者今日一座，聽日二座抽一段時間最空餘，冇咁多嘢做，或者抽半個鐘一個鐘咧，輪住啲單位嚟車，一車到源頭即係或者你強制性又好，或者你喺管理處扣翻管理，我有交管理費嘅嘛，喺嗰度騰啲處出嚟，搞咗一路即係相就一路做一路政府幫我哋即咗之間去隔離啦。你哋管理處都有個咁嘅務業權力幫我做啲嘢噶嘛。我哋好似我哋爸爸就咁樣，我咪住咗去老人家，佢擔心到我咧，叫我哋睇。我哋而家你點解呼我哋親戚唔好去？我都唔敢去麗晶，係咪？咁有咩事，大家都隔離都幫唔到，係咪？即個源頭仲更加大，一路散播開細菌，就主要擔心都唔知點做。 即喺大廈個管理處嗰度就安排派樽咁樣，係咪？即類似等大家居民方便啦，輪住做。 是啊，你管理處有權嘅，有權幫我哋解決目前最所有嘅居民，唔係得四座搞咁多六座算嘅嘛，係咪啊？或者佢而家細菌已經每一座都有啲，只不過暫時佢引發性睇唔到出嚟，我哋只有擔心，係咪啊？係咁我最好同一時間做呢兩樣嘢咯。 OK， 好，即係加強埋其他座數都要做多啲檢測嘅，幫到啲居民擔心嘅居民。多謝曾小姐的意見啦。剛才提過有麗晶花園邊一啲要做強制檢測咧，就包括六座全棟啦、四座裏面嘅醫室嘅單位啦，同埋18座 D 室嘅單位咧，都要做強制檢測嘅。好，聽完曾小姐之後咧，仲有張小姐添嘅。張小姐你好， 係早晨啊， 早晨張小姐，請講 啊。真係好勞氣啊！關於呢個污水渠嗰啲咧影響嘅問題，咁我係你鄭屋校持樓嘅，咁佢因為我已經係其實係年頭已經投訴嘅啦，已經，咁我就其實亦都唔係今年嘅事嚟嘅，咁係幾年前嘅事嘅，因為咧天花有剝落，咁啊留意點解咩事咧？咁終於發現就係有流水啦，咁換咗之後咧，點知咧換得唔好啦，咁我咁有污有味嘅，咁佢哋話冇事冇事，同埋咧又屈咗出嚟嘅，話冇事冇事，咁好啦，到今年咧就又發現呢個物質有疫情啦，咁啊發現咧就有味嗰啲就都唔得嘅咁樣嘛，咁我咪再研究睇，再投訴啦，點知佢哋又話係冇事喎，咁到即係到而家我就發現咧，就係話喺九月嗰陣時候，我就好真係好嚴重，我好驚我都。咁我發現咧，就係話唔係喎，變咗點解佢好似我因為那個污水渠房咧，污水渠嗰度咧有個房嘅，其實我哋喺間屋入邊嘅，那個污水渠入邊嘅間變咗個房係包住咗嘅。咁變咗我知唔知道啊？我咧每一日翻到嚟咧，放咗屋翻到嚟咧，打開道門咧有一陣味噶啦，已經。 係。 咁你死唔死啊？你話咁熱，你話上邊有事，我咪死火係咪啊？ 即係出邊入嚟定裏邊入嚟嗰啲味啫？你意思係？ 係間房嘅污水渠房嗰陣味。 個房唔係你，唔係即係出面喺你間屋外邊嘅啦，應該係即係另一個房嚟。 梗唔係啦，係我間屋入邊㗎。 你間屋入邊有個污水渠房啊？ 係啊。 哦 ，OK。 即係我就係咁嚴重，我已經係好啦，我已經積極去投訴啦。咁我話俾佢聽，咁跟住又話研究咗之後咧，咁啊都係講話有問題啦。咁我話咦，即係發現到咧，發現到就係啲水，即係嗰啲污水渠嗰個房嗰、那個嗰、那個大口裏邊咧係有水，有水，即係有水落嚟咧。咁我嗰個地下嗰度咧，嗰、那個污水渠嗰個地下就濕嘅。 你有冇反應翻啊？咁嗌佢再嚟整個咯，嗌房署嗰度。 你知唔知道啊？我已經係九月尾講，跟住十月啦，就係十，跟住講之後十月又再嚟睇，睇完又再到而家啦，我已經投訴咗啦。食環署都講埋啦。咁你知唔知道佢話未啊？要揾人投標啊，咁樣啊，揾人投標。投完標之後先至別話揀邊一個先嚟去整啊！而家都未落實話幾時幫我整啊！ Okay. 你話驚唔驚死？死唔死啊？ 哦，所以好關心啦，張小姐本身個渠都有擔心，而家疫症當前添，更加多啲顧慮。多謝張小姐嘅反應啊，同你傾到先，多謝你。好啦，頭先都聽到啲居民對渠嗰啲有反應，咁亦都講到疫症當下個情況，咁都要請專家又同我哋仔細講講當前最新嘅形勢啦。請嚟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一齊傾下噶。早晨，梁醫生。 係，醫生早晨。 係啊，都係又講下個形勢先啦，繼續過百喎，咁點睇啊？而家？ 我想而家唔係淨係過百問題，因為不明源頭個案咧不斷升得嚟咧，仲好多地方引致到好多爆發啦。咁同埋我哋香港嗰個本身都好多環境嘅風險因素，尤其是大多人住喺啲多層嘅大廈啦，而啲喉管好多都係失修咧。咁其實入面咧個火勢就好容易即係話蔓延嘅。咁我哋如果唔能夠喺短期內咧，能夠譬如話係即係透過即係話大家都減少所有嘅一啲跨家庭之間嘅一啲嘅不必要嘅聚會咧、根本上咧，我哋可能咧係救火都救唔切，因為而家你知道嗰啲檢測嗰啲採樣度你又要排隊啦，跟住嗰啲即係話隔離嘅地方又唔夠咧。咁如果呢啲情況再係咁持續都譬如兩三個禮拜咧，其實我哋可能咧真係救火救唔切咧，而令到疫情失控。所以而家最緊要都係大家真係咧避免即係話同住家庭以外嘅所有接觸啦，盡量避免呢、這個最重要。因為如果呢樣一做到咧，你跟住我哋嗰啲救火先可以講得上嚟。如果唔係咧，唔容易處理而家嘅情形啊個情形嘅。 不如我哋集中講講麗晶花園嘅情況啊，最多人關注啊。咁而家就六座裏面 D 室就要全部撤離啦，另外就全座都要做強制檢測啦。點睇政府而家呢個處理呢？ 嗱，我諗嗰個大體上個方向都係正確嘅，咁就因為你第一樣嘢咧，就話佢嗰個 D 室嗰度咧係明顯係一個垂直嘅風險噶啦，因為佢哋應該有一層樓有八個室啦。其實佢只要超過咗，譬如話三個單位咧，譬如你三個單位如果都係同一個座向咧，其實已經顯示喺統計學上咧，佢嗰個機會率其實係唔係一個巧合嘅。譬如你都可能六十四分之一嘅機會咧，佢係巧合產生。如果而家到四個咧，其實佢巧合產生咧，差唔多係唔可能嘅，即係五百個先有一個咁嘅機會。咁變咗咧，其實佢有一個垂直風險喺香港嚟講咧，其實呢個垂直風險咧，差唔多絕大部分都係同渠有關。咁如果你去睇過，亦都覺得佢哋嗰度咧，嗰啲污水渠入邊都係話係同一層樓咁樣集中，即係話集中喺糞渠度排放咧。咁就佢其實成個控制系統咧，都係靠嗰個 U 型位嘅。如果個 U 型位入面有失修咧，嗰度漏水咧，係變咗令到你嗰個變咗係冇咗個阻隔咧，就好容易嗰啲嘅一啲嘅廢呢啲咁嘅染污咗空氣咧，俾糞便染污空氣容易排放喺室內咧。有時當你閂埋廁所門啊、廚房門咧，開抽氣扇咧，這個風險咧仲大，因為有負壓咧係將啲嗰啲嘅廢拉上，即係抽上個屋度。咁就而家我諗啊，嗱，佢 D 座嗰度咧，由於一定個風險係確立噶啦，因為你有四個個案同一四個室，即係話係四個單位同一邊啦。咁同埋入邊亦都有個樓宇本身一個危險因素啦。我諗佢嗰啲要全部即係話係檢疫啦。咁呢個正確嘅就做咗啦。其他嗰啲嘅譬如話嘅室呢個座向咧， 最重要就睇下嗰度咧係有冇一啲嘅個案啦。如果佢有個案咧，如果佢都係同樣有咁嘅風險咧，其實佢其他人都會有風險嘅。咁同埋都要同一時間睇睇嗰個啲喉管嘅失收嘅程度去到幾多。尤其是咧，如果佢真係冇咗，因為咩原因都好啦，可能以前裝修嗰個地方或者任何原因係冇咗個 U 型位咧。咁其實入邊咧呢、這個就係相當危險嘅，因為如果你有個案喺度而冇咗 U 型位咧，其實嗰樣嘢就係唔容易處理嘅。當然咧，你都可以盡量咧，譬如話係用啲源頭控制咧，譬如話你喺廁所度，咁譬如話你放啲即係話番鹼啊、鹼液沖水嗰陣時候咧，就希望嗰啲鹼液咧就可以，譬如話你有啲糞便，就算真係有染污到咧，你都可以利用啲鹼液嚟講咧，係控制佢嗰啲水入邊咧，係即係話滅活嗰度會做好啲啦。咁但係其他位咧，你係 U 型位唔能夠攞到水咧，你就算倒咩落去都好咧，你都冇一個有效阻隔。所以如果佢真係話個喉管嘅問題有一個即係好嚴重嘅，所有單位都有個問題呢，如果佢是但一個地方一座個座向發現到一個個案呢，嗰度我諗都係要小心處理，可能係有需要即係話係，如果一個座向入面如果啲喉真係有好大問題呢，你可能就算發現一個個案呢，其他人都要去移去檢疫㗎啦。咁就禁足就唔適合嘅，因為呢個樓宇本身如果有一個唔能夠即係話移除嘅一個風險呢，你又冇理由係要嗰啲住客一定喺嗰度係暴露喺個風險入面啦。咁其實問題就話係睇下，即係如果真係要檢疫嘅，我諗就睇下點樣能夠用一啲嘅擴充其他檢疫設施啦。咁同埋因為佢都係講緊可能都係啲私人樓宇嘅户數應該少過啲大型屋，即係嗰啲房署嗰啲屋村嘅，咁變咗就其實都有辦法揾到啲譬如話其他嘅後備或者臨時嘅地方，甚至乎嗰個集體分組隔離都可以考慮，如果有需要，咁其實就睇睇嗰個最主要而家都係睇個檢測結果同埋嗰啲落黑揾人睇清楚啲喉㗎啦。咁就嗰個檢測結果，你睇翻琴日初步嗰個嘅，因為佢雖然係用抗原知道個結果啦。抗原嗰個敏感度係會低好多，但係入面因為佢抗原都係揾到一個喺 D 室度啦，似乎喺呢個階段就未見到個好大型嘅爆發嘅。不過我諗都係要迅速去即係話係調查，即係睇下釐定個風險喺邊度，由迅速反應啦。其他座數我諗都係即係都係要盡措去睇睇，因為如果可能大家有相同嘅嘢咧。其實就除咗係檢測之外咧，都有迅速睇睇啲喉入面有冇咩特別嘢，咁同埋就係話都係做好源頭控制啦。譬如你即係沖廁嗰度，即係可唔可以揾一啲嘅一啲嘅撇翻鹼又好，鹼又好，洗潔精又好啦。咁你變咗係嗰度可以控制你啲喺大便度，如果真係有染污嗰陣時候咧，可以保護所有其他座數啦。即係話你沖落嚟嗰陣時候，因為你本身嗰度控制咗嗰兩樣，同埋啲所有如果有 U 型位有嘅，一定係要沖水，你可以係用鹼水啊、漂水啊或者清水，其實嗰個最緊要係填滿佢嘅啫。咁同埋最緊要就唔好閂埋門，即係話係開抽氣扇。如果你喺浴室同廁所閂埋門開抽氣扇，一個負壓呢，如果個真係個 U 型位有事呢，係會抽開室內呢，反為仲增加個風險。 是是，剛才你講到即今次麗晶都見到是可能渠的問題機會 都大的有在這裡，所以值得關注。剛才問那些譬如廁所學會那個廁所協會那個代表，他都講到就是說，喂，其實可能香港很多都是這些單渠式即單管式的，另外一些渠放出外面都多，其實其他那些確診個案住樓上樓下嗰啲又使唔使驚咧？今次好個別。 其實我諗就最主要就話第一樣嘢個 U， 你嗰個本身嗰個有冇個 U 型位喺度？啲喉管有冇失收？如果佢喉管冇失收嘅冇漏，而個 U 型位係喺度嘅，咁其實問題嗰、那個問題就其實個風險係唔大嘅，因為其實咧嗰啲嘅排污水渠咧，其實無論你係浴室啊、廚房嗰啲啊，或者廁所污水渠咧。 最終佢都係集中處理嘅，不通常就唔喺個即係逐層樓咁樣匯合，通常你係去到即係話地下去到公眾口，佢都係匯合嘅啦。其實就最後都係匯合，只不過如果你嗰個設計入面咧係層層樓咁匯合咧，如果個 U 型位係冇咗或者嗰度係流唔到水咧，嗰度係一個大嘅風險，嗰度係要即係盡早處理咯。即係話嗰度如果冇處理到咧，嗰度地方係真係有個風險。如果嗰度係有個案嘅，如果你真係譬如話係見到呢樣嘢又唔能夠即係話處理到嗰樣嘢咧，咁就要真係話可能係要用一啲頻密啲嘅檢測嚟到係盡快將一啲嘅傳播源盡快拎走，保護嗰度嘅其他嘅住客。咁如果你話喺其他地方嘅真係個有結構上一個問題唔能夠短期解決，其他座數咧，就算冇個案冇其他嘅室啊或者座數，就算冇個案都好咧，只要佢係話。是曾經嗰座大廈入面嘅，譬如話係好似你 D 座嗰啲係 D 室嗰度有幾個個案曾經有啦，亦都唔能夠擔保佢唔會透過啲公用設施咧有其他人受到感染。喺咁嘅情形咧，可能就唔係話十日之後先再做第二次檢測，最好都係早少少咯，譬如幾後做多一次檢測，係排除即係有一個傳播源喺度咧。如果你冇傳播源喺度咧，咁嗰個風險自然可以降低啦。 OK， 另外咧就關注到究竟譬如一多咗做一啲強制檢測啦，究竟個準則喺咪度咧？譬如舉一個例子，之前喺馬鞍山錦豐苑錦惠閣咯，突然間一日就由自愿變強制啦。今次啲區員都話好似都唔知幾時會變強制，對居民嚟講有啲亂。頭先梁志超醫生你傾咧，開頭你就會講一層一棟樓有幾多個單位，咁啊劃然率有幾多咁樣，都有條數計啊咁樣，係咪都應該定翻條客觀嘅數，等大家易計啲咧？還是喺實際操作上有困難咧，要定個咩準則嘅話？ 嗱，我諗咁啦，因為我哋而家實際上個疫情咧都好嚴峻噶啦，好多地方咧可能都會有譬如超過兩個或者三個單位咧係有嘢。咁事實上咧，你冇一次做親呢啲咁嘅強制檢測又好咩嘅咩都好啦，譬如你突然間要動員咧，佢都會有一個即係你執行啊。如果你強制緊有嗰間有執法嘅成本啦，咁亦都唔係話可以即係話你無限咁可以動員咁多人力啊，動員咁多樓採訪多即係呢個再採樣車啊。動員咁多警察嚟，譬如話係介入嘅，咁只要你都係話睇嗰啲話相對風險比較高嘅地方，我哋可以介入。如果係有唔少嘅，其實都有兩個至三個單位係有嘢咧，咁佢而家定喺四個單位咧，咁都合適嘅。咁但係咧，四個單位就一定咧，佢睇唔到有咩共同嘅風險因素，譬如好似你麗晶咁先算啦，因為佢哋入邊你見到有一個垂直嘅共同風險因素咧，其實就未必真係等四個單位嘅，其實三個單位嗰時咧應該第一時間睇啲佢噶啦。因為你三個單位其實喺個撞彩咧，其實都唔容易嘅，即係攞四個有三個單位嘅地方咧，先會有一個咧就係三個單位都係垂直嘅啫。咁變咗咧，係喺咁嘅情形咧，其實係有啲特殊因素嗰啲咧，就未必一定要等四個單位咧，佢都可以介入嘅。咁你話做呢啲咁嘅，大家唔好諗住強制嘅一個萬能，佢只係一個輔助工具嚟嘅啫。因為你強制點都有一個延遲啊，所有嗰啲嘅手續啊，同埋跟住你做。同埋你如果本來都揾唔到嗰啲人嘅，你就算強制咗，你都唔能夠擔保你揾到啲人。咁你強制話要即係喂話，你就算你話禁足都好啦。如果你冇一個執行嘅機制入面咧，你點都取代唔到咧，係即係話臨現場嘅封鎖。即係現場封鎖咧，其實都一個好大嘅動作嚟嘅。除非你話嗰度真係有一個，譬如影響到譬如話好幾十人，甚至乎過百人嘅一個嘅可能性嘅呢啲超級傳播咧，咁你就可能真係要迅速動員咧，真係話第一時間控制個現場。咁呢啲咧，我諗就係話喺一啲譬如話你見到個爆發有機會，譬如可能係影響到譬如話你成座嘅樓嘅。譬如話，你可能全部都有一個風險因素嘅，你想即係話係一個短暫封鎖，即係話去睇睇，即係話嗰個情況點樣，然後再決定點做咧？呢樣可以考慮，不過通常就話真係你見到有一個譬如極大一個嘅話係超級傳播風險嗰時候咧，你可以迅速介入嘅。 即係封起嚟都係短暫嘅啫，你睇係咪啊？易做好多。 唔係，你其實。封是俾你咧，第一樣嘢係避免啲人係四散。如果你真係有一個超級傳播嗰時咧，四散嗰時可能對附近疫情咧有影響。第二樣嘢咧係話咩咧？ 第二樣嘢就係俾時間你係真係話迅速做曬啲檢測，睇清楚個環境，究竟有冇咩唔能夠處理嘅因素。如果唔能夠處理嘅因素咧，係喺度嗰時候咧，你可能有啲人咧，可能係需要撤離去檢疫㗎啦。如果你能夠處理到嗰時候咧，就可能有啲嘅高風險嗰啲，你仍然都可能要特別檢疫啊，或者係一啲嘅叫係啊，譬如話自己自我監察啊、重複檢測啊，嗰啲你會考慮咧，因為你始終咧每做一樣嘢都有一個機會成本啊，譬如你要派好多人走去嗰度，譬如做檢測都好咧，其實你拖慢咗其他嘅防控工作嘅，有好多嗰啲譬如做嗰啲，你都要將人手搬過去。所以咧就話，如果你要做呢樣嘢咧，就係話都係一定有一個好快速嘅風險評估。 OK， 覺得有咁嘅需要，你然後先至迅速介入啦。而介入一定係要快，同埋要即係令到你咧係所有嘢同步，咁你先可以真係做到封鎖目的咯。 嗯，好，咁多謝曬梁志超醫生，先同你傾到呢度。梁志超咧係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聽下聽眾先一八七二三一一有劉小姐嘅，劉小姐你好， 你好啊， 早晨劉小姐，請講。 早晨，我覺得咧，而家啲大廈咧咁樣爆發法咧，應該成棟封鎖佢，跟住咧就搬去啲酒店，因為酒店冇生意啊嘛，你成棟買起佢咯，政府。 但係成棟有好多人噶咯，一下子動員咁多人搬過去都大工程噶。 你唔係一座大廈啊嘛，而家。 就係唔係一座大廈，唔係一座大廈先驚可能。如果好多座嘅話，有冇咁多酒店啫？即係。 唔係你十間以上啫，你十間以上啫，咁重要喎、啊。你要求人哋隔離，人哋一家四口冇法開嘅喎、啊。你要俾翻象徵式$10,000津貼或者$15,000津貼人，人哋個心都安樂啲、舒服啲啊。 而家佢嘅安排就撤離嘅，就唔係喺原址嗰度嘅。咁撤離咗嗰啲地方就有人幫手嘅。 有幾多人啊？ 即係檢測中心嗰啲咯，檢疫中心嗰啲咯，喺啲設施裏面都有。 而家應該派警察或者派消防去幫啊嘛。 O、okay, K， 即係你想現場就封低曬佢，再每户俾$10,000，定每人俾$10,000啊？你話？ 每户俾$10,000或者$15,000啦。 O、okay, K， 好。 人哋成家人冇公開㗎。 OK， 好，明白，多謝劉小姐，都覺得喺措施方面可以再做多啲嘅。大家點睇？繼續打嚟傾嘅電話，繼續係1872311 1872311。麗晶嗰度而家六座 D 室嗰度就全部撤離嘅啦，其他就做一個強制檢測啫。呢種安排係點樣呢？有啲咩睇法？繼續打嚟講啊，1872311。另外話，如果一棟大廈四個單位唔相識，就要驗。而家數落有啲可能都過咗嘅咯，咁點處理好呢？大家點睇呢？可以繼續打嚟傾啊，轉頭再傾。 12宗确诊，包括102宗本地个案，34宗源头不明。九龙湾丽晶花园上个月23号出现首宗确诊，至今有8宗个案，但是政府相隔超过两个星期，前日先至漏夜公布将大厦列入强制检测的名单。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在视察之后发现丽晶的喉管设计类似淘大花园，厕所和厨房的去水位都是接驳至到去粪渠，怀疑病毒是经粪渠去传播，恐怕会成为沙士淘大的翻版。袁国勇指出，第六座接连出现7宗确诊，已经是成为疫区。据了解，卫生防护中心昨日到第六座确诊者的单位抽取环境样本化验，在厕所喉管证实验到有新型冠状病毒。卫生防护中心今日就会派员大清洗第六座所有 D 室座向的单位。苹果日报报道。 明报的相关报道就提到，香港测量师学会建筑政策小组主席何巨业昨日到现场观察，发现至少两个有居民确诊的 D 室单位厕所粪渠经过改装，令到隔气功能下降，增加病毒倒流入室内的风险。何巨业又表示，过去经验发现不少住宅单位将浴缸改企缸，普遍不够空间安装 U 型聚水器。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爆发第四波新型肺炎疫情，有不少处所包括是健身室、美容院等等都被勒令关闭，餐厅禁止晚市堂食。有消息说，政府将会在短期内推出第四轮防疫抗疫基金，并且会在本月底交由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审议，预料金额将会比起第三轮基金为高。东方日报报道。 信報報導，行政會議日前通過訂立法律框架，讓政府可以實施禁足令。有僱主和打工仔認為，政府應該盡快交代一旦實行禁足令，僱員薪酬安排的細節。商界建議政府向受影響的市民提供補貼。 據了解，政府正研究或者會由社署提供援助，但暫時未有計劃向全體被禁足市民給予補貼。雖然政府未就指定大廈實施禁足令，但據了解，多個部門已經展開準備工作，例如民政事務處已經聯絡相關食物供應商，確保如果有整座屋苑的市民被禁足，都可以一日三餐有飯食。當局亦都會提供部分日常起居物資。信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聖誕節將至，有升學顧問說，今次回香港探親的學生明顯是少了。報導說，政府設立指定酒店給由外地入境的人士隔離檢疫。據業界了解，有關措施會在本月22日正式實施，但有學生認為太遲。有已經回港並且正在酒店隔離的留學生說，自己計過日子，如果要趕及出來過平安夜，現在就要開始隔離。大公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據了解，港府近日接獲內地相關單位通知，指出因應疫情嚴峻，內地當局會嚴格執行檢疫措施，所以在農曆新年之前，粵港駁船將會全面停航。消息說，由於內地船員預計返回內地之後將會需要接受強制檢測，紛紛表態拒絕在新年之前進入香港水域，寧願趁早回國接受檢測，趕及新年時回鄉下。影響所及，粵港駁船航線預料需要暫停一個月，二月中才恢復。本港建築物料供應將會中斷，全港地盤或者被迫停工。星島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東方日報的政論說，第四波新型肺炎疫情全面失控，群組和腋下越爆越多，繼葵盛西村第八座被病毒攻陷之後，九龍灣麗晶花園的疫情傳播面更廣，隨時淪為沙士圖大醫座的翻版。政論說，面對空前危機，港府嘆慢板，強制檢測不到位，緊急撤離又拖拖拉拉，對於是封鎖腋下議而不決，令人震驚。《東方日報》政論。 《經濟日報》社評說，全港頻現爆疫屋苑，即使政府過去從來沒有覆稿如何妥善應對腋下，亦都應該嚴陣以待，抵住這個眼前最大的挑戰，不要以資源不足為理由，反而要火速調撥足夠人手和資源來推行新刊憲的禁足令，妥善支援居民和穩住民心，亦都要考慮有需要的時候延長上限去到14日，以求盡早切斷傳播鏈。經濟日報社評。 大公報的社評就說，第四波疫情持續惡化，不少市民北上避疫，12月的頭8日已經有20,000香港人通過深圳灣到內地，預計隨著時間推進，人數會越來越多，為深圳和內地抗疫帶來極大壓力。社評說，為了港人的健康，亦都為了內地抗疫大局，特區政府需要更加果斷，更加堅決應對疫情。大公報社評。 信報社評說，沙士教訓對於現在的抗疫工作依舊有意義，改善渠管設計可以從建築物條例修訂着手，當務之急就是廣泛宣傳怎樣保持廁所衛生，最低限度防止 U 型隔氣裝置乾涸，盡最大的努力阻隔病毒擴散。社評說，抗疫不能夠單靠限聚或者六點鐘禁堂食，叫市民不要出出入入，還有更加針對性的工作必須正視。信報社評。 日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道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獅子山隧道公路咧出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影响到挤塞咧，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咁就系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对开咧系由于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出九龙方向系挤塞嘅，龙尾排到去新田围。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维利道咧都系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果栏。就是加士居道天桥啦，去红磡方向维里道对开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就去到果栏嘅。提提大家啦，黄竹坑道天桥去湾仔方向，跟住南朗山道咧，同样快线都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车多。黄竹坑道天桥去湾仔方向，跟住南朗山道咧，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嘅。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道。 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只是排到收费广场，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狮子山隧道公路由于有交通意外，现在狮隧出九龙排到去新田围村。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跟住和斜村一段亦都是繁忙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讲下疫情的情况。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 最大的问题咧就是市面的人流啊冇减少啊，好多人说服自己会一定要开啊，市一定要跑啊，有啲嘢系咪可以停两个礼拜呢？如果大家留唔到喺屋企嘅，即系你马照跑，舞照跳，咁你冇可能控制嗰个情况。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2020年12月11号新增112宗确诊，34宗源头不明，当局呼吁市民配合抗疫。 丽晶花园第六座 D 室居民全撤至隔离营，专家忧虑喉管播毒。 外交部宣布取消美国外交护照持有人到访港澳豁免签证待遇。 约翰逊形容英国很大可能未能与欧盟达成脱欧后贸易协议。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昨日确诊的数112宗，再对上一日104，再之前100，再对上78、95、101、112，一个礼拜里面都有五日是过百的。咁不明源頭啦，尋日就34對上就35、27、29、36、29，咁都係20-30宗咁啦。咁大家都關注到啦，咁嘅情況之下，我哋仲冇啲要做得緊啲咧？咁有啲嘅社交距離措施，尋日開始做啦。晚市就禁堂食啊，等等嗰啲。對你嚟講，你見到晚市禁堂食啦，有冇啲咩影響見到咧？之前都做過啦，其實就而家又再翻嚟，你覺得點可以繼續講？1872311，1872311。當然啦，講到麗晶嗰個情況，麗晶花園嘅情況，大家都可以繼續打嚟回應一下嘅。听下听众先，有陈先生啊，陈生你好， 系你好啊， 早晨陈生， 我姓陈噶，系 你好你好，请讲。 我是青衣桥文昌嘅，之后我觉得呢度都有几单确诊啊嘛。 你唔好意思，你住边度话？你话 青衣桥文昌。 哦，青衣 OK。 啊， 你嗰度点啊？你嗰度？ 我觉得咧，房子嗰啲公屋咧，佢有五个去水位嘅，即系全部都去晒嗰度嗰条粪渠啊。 哦。 啊。粪渠嗰度咧就有三个 U 型，得翻三个 U 型。 嗯， 啊，就多数都系地渠去水嘅 U 型，好似正话你个专家讲，佢个地渠去水咧最紧要啊嘛。 嗯， 啊，佢个 U 型就三个地渠都有。 系。 但系咧就厕所咧同埋洗手盆同埋厨房洗脆盆， 嗯， 就冇 U 型嘅。 O K。 就比较唔够安全。 嗯。 啊！但系咧，如果你哋啲市民出街咧，最好个洗手盆啊、洗脆盆装啲水。 嗯， 因为佢冇 U 型啊嘛，冇 U 型就挖晒都全部喉都去嗰个屎渠噶嘛。 但洗手盆系会经一经边条渠先出去咁啊？会唔会定系直接就去嗰条主嗰条粪渠噶啦？主嗰条污水渠。 系啊，全部去水渠都系凑晒去粪渠嗰条大喉嗰度嘅。 OK。 啊，即系单喉式。落嘅， 嗯， 但系通凉房嗰咧去水咧，多数都有 U 型嘅， 系， 啊，同埋厕所嗰条粪渠全部搭晒佢嗰啲，濑晒嗰五条水喉仔噶啦， 嗯， 即系五条水喉仔包括洗衣机啦，洗脆盆啦，同埋 洗面盆啦， 嗯， 同埋地槽去水啦， 嗯嗯， 你啲市民如果你装个头出去咧，喺厕所装个头或者喺厨房装个头出去睇晒噶啦，睇晒嗰几条喉。 Okay. 但系五条水喉仔咧，都系通去个屎渠嗰度嘅。 嗯嗯，阿陈生，你都睇得好仔细喎，你屋企啲渠你都 系啊。我见条云章都发生几单啊嘛，系嘛？ 嗯嗯。 咁啊，变咗如果出街啦，如果朝头早翻工咧，最好洗手盆啦，同埋洗水盆啦，塞住佢装啲水咯，因为佢冇 U 型啊嘛，出边冇 U 型系危险少少嘅。 OK， 好好，多谢阿陈生嘅分享啊！好多市民都越嚟越关心啊，慢慢都越嚟越熟悉啊，都好嘅呢、這个，大家借呢个机会又睇一睇自己啲渠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多谢阿陈先生嘅意见先，继续打嚟喎，1872311 1872311，讲到丽晶花园个安排，讲到而家我哋抗疫嘅工作，讲到晚市咁多堂食啦，你觉得点咧？可以继续打嚟倾1872311。另一个啦，一路讲紧嘅就系、是政府有一个指定酒店啊，等喺外边翻嚟嗰啲人咧就要做隔离检疫嘅。事关就圣诞节就快到啦嘛，都惊外边会唔会好多学生翻嚟咧？咁翻咗嚟嘅话，咁如果唔喺指定酒店嘅时候，会唔会都会喺社区里边有风险咧？咁政府就话咗做噶啦，咁但系就而家就未知几时做到。不过消息就好多都话可能今个礼拜月22号先做、哦。今个月嘅22号先做，嗱，佢啲情况系点咧？请位朋友倾下先，请嚟有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一齐倾啊！早晨，姚思荣。 早晨，易冠啊！ 喂，而家系几时做？系咪即系22号做啊？ 我听翻嚟应该都系噶啦，因为今日应该政府都会开记者招待会咧，就公布有关详情。咁啊，到时嗰个更加确实嘅时间啦。 嗯， 我估计都系呢个时间噶啦。 嗯，点解搞咁耐嘅呢样嘢？讲咗咁耐都要等到22号都挨到圣诞节咁滞，啲人都惊赶唔切，嗰啲留学生都翻晒嚟个22号前都，点解搞咁耐咧？ 其实呢排都睇到嗰个入境嘅数字咧，都维持1000人左右啦。咁唔同理由嚟香港嘅，有啲外佣，亦有学生。当然而家圣诞跟住落嚟农历新年啦。咁好多呢個學生都會嚟香港過年嘅。 嗯。 咁政府而家做，其實應該做幾樣嘢，之前都做呢個措施啱嘅。 嗯。 咁而家做叫做即係叫起碼補一鑊咁啦嚇。咁因為而家疫情都第四波都嚟啦。咁呢個開始應該就上個禮拜四咧，政府發個邀請俾所有嘅酒店。 嗯。 咁禮拜五就要截止噶啦。咁而家酒店嘅反應就好熱烈啦。 嗯。 有超過10000間，即係比原來嗰個預期好多噶啦。咁、今日公布應該有超過10000間嘅酒店都會即係參與。咁因為你如果邀請咗叫加入之後咧，政府都要揾一啲叫做機電工程處啊，揾呢、這個衞生處啊，去睇睇個酒店個現場環境， 唔 符合成棟酒店作為一個隔離檢疫之用嘅。 嗯嗯。 好啦，咁睇完之后呢，咁仲要同酒店倾倾有关嘅操作安排啦，係啦、 做咗未呀？搵机电处睇嗰啲你知唔知？ 应该倾搞掂晒呀，呢个礼拜都我听啲业界讲呢都好快嘅，一定咗佢哋係作为有咁嘅条件呢去出派人落去睇一睇个环境。咁呢几日都应该我睇睇晒㗎啦，都应该。 所以就超过10000间房就搞掂啦。你有冇立过一张单啊？你自己业界里边都可能心中有数啊。对分布点样啊？即系贵嘅、平嘅咁嗰啲。 嗱，单我冇立过嘅。政府都系稳阵嘅，都唔希望咁快啊公布啦。咁佢嘅原则咧，都系话一个就睇个价钱啦，即系涉及到有唔同嘅需求。第二咧就睇嗰、那个分布啊，佢希望各个区都有。始终即系可能啲学生嚟到。父母都希望，譬如攞啲嘢俾佢啊，都能就近到佢屋企附近啦、啊，嚇、啊。咁當然仲有一個衞生條件，係咪符合衞生署個基本要求？咁啊，睇咗呢幾個之後啦，就選咗一批啦。咁我估計第一批就1萬多啦。咁但係落去咧，如果按照最近公布個入境由機場數字嚟講咧，都有成1000人左右。咁如果你話咁我哋滾動咧，每日咁樣滾動到第10日咧，其實10000人咧都要住隔離嘅酒店噶啦，到時一定唔夠用嘅。咁我睇政府可能都要準備第二輪咧。去到即係7000-8000或者係甚至更低嘅旅客入境嘅時候咧，佢都要準備起動第二輪嘅嗰個 防疫酒店噶啦。 系、啊，但有冇人报先？就算佢想搞第二轮嘅话，你第一轮问咗都超过一万间啦，但有啲人话冇二万都唔掂、啊，香港个都。 呢、這个就要睇一个入境数字啦，同埋今次报嗰度数字咧系远超过一万间嘅。 系。 咁啊，佢系有条件咧，系有一批后备嘅酒店咧作为准备嘅。啊、我啱啱琴晚都接到个酒店啊，喂，我都符合喎、哦，点解我冇份啊？咁样，咁我了解过咧，就因为有啲酒店咧，佢觉得佢嗰、那个嗰、那个地点啊，即系个地区咧比较多，咁佢就暂时摆一摆先咁样。咁、我估计如果启动第二轮，佢再有一个咁嘅邀请咧，应该可以帮到第二轮。只要话去到第三轮会更多咧，咁到时再睇啦。目前第二輪我就有信心應該冇問題。 你即係聽落其實係第一輪有啲報咗名嘅酒店，所謂向預佢冇辦法加入到個計劃度啊，事情係。 係啊，冇錯冇錯，因為佢哋都而家香港好多酒店都有住呢啲海外嚟嘅隔離嘅啲咁嘅客人嘅。咁、如果你話一佢冇得做咧，咁佢變咗要安排啲客離開佢間酒店。咁佢入住咧咪跌咗落嚟咯。咁當然有一啲就唔係嗰啲海外嚟嘅本地旅客又會住返啲酒店啦，咁即係每日會平衡返個數嘅，咁但係嗰個收入方面海外嚟嗰啲因為包埋三餐啊，咁有其他服務呢就可能會收高少少嘅，咁酒店嘅收益相對高少少啦，本地呢因為好多都係嗰啲月租客，咁月租客個收入相對低啲嘅。 咁呢度今次你估最平幾多最貴幾多度啊？有冇大概？ 最平嘅都$400左右包三餐有嘅，嗰啲单栋式嘅宾馆啦，当然条件环境地点可能相对冇咁好啦，咁亦有五星酒店嘅，超过$3000都有，咁各色其色啦，咁睇睇佢屋企个负担同埋对佢嗰个实际嘅需要去考虑咯。 呢、這个嘅分布同埋啲客实际嘅需要系咪吻合嘅咧？会唔会有啲想平嘅冇办法焗住要$3000一晚咁咧又？ 應該就唔會嘅，而家佢嗰個最多嘅咧，就應該係$500-$1000呢、這個即係嗰個範圍嘅。 係 咁差唔多佔咗成六成都呢個範圍，咁都係大家可以接受。咁、可能有啲就想平啲，譬如啲旅用嚟到香港咧，嗰僱主俾佢梗唔想俾咁高啦，咁嗰啲咪$400啊，包三餐呢啲咯。 Okay， 到時我哋政府都要協調一下，如果真係唔夠某一個檔次嘅酒店咧。佢都應該即係可以邀請一啲比較低嗰啲入嚟啦， 即係大概你見到都吻合翻市場上嘅需求嘅，應該嗰個分布都，即係有人想貴，有人想平噶嘛。 係啦，比例都 OK 嘅，嗰、那個叫五星級嗰啲都係講緊10%個比例嘅啫。 OK， 其實最大都係$1000樓下，去到差唔多係成八成嘅酒店係$1000樓下嘅。 OK， 咁萬一如果到第二批咧，仲有冇咁靚咧？呢個分布定係會執埋去一邊咧？有機會開始第二批嘅話， 我估計第二批咧平嗰啲可能會難啲，因為香港嘅酒店咧，單棟嘅賓館式酒店嗰個數量就唔多嘅。係，咁應該就係嗰個$500-$1000呢一個嘅範圍會嗰個比例大。係，因為以往香港嘅三星有嘅酒店咧，以往比例都好高嘅嘛。 係。 咁如果政府再邀請嘅話咧，我覺得呢部分應該可以滿足到嗰個市場嘅實際需要。 我想問今次嘅突破點喺邊度？因為之前講咧，真係講咗好耐，好幾個月時間，一路有啲講法又話啲酒店又反應一般啊，又有得做 station 都唔係好響應政府啊咁樣，係咪咁樣嘅咧？而家又點解突然間有過萬間房仲要爭到嚟添？咁有冇分別嘅啫？即係個市場嗰個諗法。 突破點就係香港嘅疫情拉太長時間。咁啊，變咗好多嘅酒店原來諗住，我都唔想做呢啲客，我等下等佢復甦啦咁樣。咁點知咧個時間越拉越長咧，好多酒店真係頂唔順啦。咁開頭你大家記得係2月份開始咧，香港嗰個疫情開始爆發。3月份咧，機場咧就嗰度做嗰啲航線又停飛。咁啊，大家都諗住，都係捱兩三個月啦，希望捱過呢、這個即係疫情啦。咁點知捱下一個捱下一個，捱到而家都成十個幾月啦。都未有一個放緩跡象，咁你酒店你冇得再其他揀㗎啦，只有即係做呢啲咁嘅隔離嘅旅客，或者係做一啲即係香港本地嘅市場。但本地市場始終個消化 嗰個酒店率都係有限啦。第二咧就係、是市民大眾對嗰個防疫嗰個酒店或者嗰個情況咧，開始都明白咧。即係如果你話反對，一難聽啲，各區都係有疫情。你最緊要就係有一個可控嘅措施啦。咁酒店其實係一個可控措施嘅其中一個嘅，即係可以幫得到嘅範圍嚟嘅。咁我睇市民呢方面都明白咧，所以對抗拒酒店喺嗰個區係有即係隔離嘅呢個旅客咧，佢本身都唔係太反感。咁另外咧，其實酒店本身咧，大家睇到啦，其實呢幾個月都有住嗰啲隔離嘅旅客，翻嚟咧都係喺酒店爆發嘅情況係絕無僅有嘅。即係證明酒店喺做當中咧係比較係能夠即係按照嗰個程序去做，唔會出現因為酒店爆發啦。咁仲有就員工方面咧，都明白咧咁嘅環境，酒店都係做好多好措施喺度幫到即係成個防疫。咁呢個員工本身都係即係開始明白道理啦，都願意同酒店一齊共度時間啦。 如果從生意角度咧，會唔會本地 staycation 嗰個熱潮都降温翻啲，或者冬天會唔會少啲人去 staycation， 就冇得用就泳池嗰啲，有冇影響咧？ staycation 本身咧，其實就係一啲禮拜五、禮拜六啊假期嘅啫，同埋有啲即係啱啱十一黃金週嘅時候咧，即係大家我冇地方去啦，不如都去香港過下節啦，住下酒店啦，或者食下餐啦。咁而今嘅環境咧，其實呢個熱潮都慢慢慢慢減退㗎啦，主要都係靠一啲實際喺香港要月租啊，或者屋企可能有啲醫護人員啊，或者屋企裝修嘅原因咧短租客，咁呢啲都係即係一酒店嘅主要收入來源咯。咁加埋嗰啲海外嘅隔離嘅旅客啦，咁樣，咁所以總嘅酒店入住率都維持到四五成啦，但收入就跌好多啦，因為以往靠遊客嘅收入咧。佢報價可以相對高啲，咁而家收入咧，即係可能等翻以前嘅兩成三成。咁而家你知啦，有限聚令得兩個人，咁酒店嘅餐飲都冇，即係冇乜好好嘅收入噶啦。咁酒店所以而家都叫苦連天。咁啊，最緊要都係通關，如果通唔到關咧，酒店啊旅遊業都係面有一個相當大嘅寒冬嘅。 OK， 好，咁嚟緊就有即係呢啲指定酒店嘅安排啦。我想問一下啦，啲人成日都話咧，會覺得今次做得太遲咧，22號頭先你都話叫做不獲做啦咁樣。但係譬如你按經驗咧，通常外邊嗰啲學生翻嚟幾多號到啊？有冇22號咁遲啊？定早啲翻啲啊？你經驗通常幾？ 其實呢段時間咧，有啲又講翻嚟過聖誕嘅，有啲咧仲同屋企人諗住過埋個春節啊，即係舊歷新年嗰度。一般有兩個月時間。咁有啲酒店又講，其實一月初都好多學生都會嚟嘅。咁、 okay. 成、個時段航班本身一日都有限啦、你想多都冇用，咁咪拉翻闊啲咯。咁航空公司方面，佢而家都準備㗎啦。如果一定咗邊啲酒店咧，佢都準備做好一啲通知海外嗰啲旅客留咗位，咁佢就會咧即係預先通知佢，喂，你嗰間酒店已經唔係。隔離酒店咯，你要轉酒店咯，咁樣。如果唔係嚟到機場話，喂唔得，你間酒店根本上唔係隔離酒店咧，嗰、那個客就好彷徨嘅。咁呢方面政府同航空公司傾緊咧，如果即一兩日公布曬名單咧，航空公司都配合要通知海外嗰啲客人咧，嚟香港之前一定要揾翻指定隔離酒店啦。 好，半分鐘快問埋，咁原本唔係做指定酒店嗰啲，咪基本上冇乜生意，就靠曬本地咯，就得，唯一就是。 佢會影響到即係冇咗即係隔離呢班客啦。咁但係做隔離嘅酒店，佢啲客咧就要嚟嗰啲酒店要安排佢離開呢間酒店噶啦。 就會生意要少。 係啊，就又多咗翻呢啲客咧，又去翻嗰啲非隔離酒店咯。 哦 ，OK， 褪翻過去嗰邊係。OK， 係啦，有個平衡到嘅，係啦，係啦。 OK， 咁啊，總嘅嚟講。希望呢件事啊幫得到整個疫情啦，我哋業界都會以赴幫到幫呢件事。 好，多謝姚思榮先同你傾到度，多謝。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九龙湾丽晶花园第六座出现七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涉及四个不同楼层的 D 单位。 當局向所有 D 單位冇病徵的住戶發出檢疫令，安排他們入住檢疫中心。如果住戶出現病徵，會送往醫院治療。衛生防護中心表示，政府已經引用強制檢測規例，要求曾經在指定時間身處第四座 E 單位、第十八座 D 單位和第六座的人士，下個星期一或者之前接受檢測。當局已經安排檢測承辦商在麗晶花園羽毛球場設立流動採樣站，服務時間是每日上午10:00至晚上8:00，暫定開放至到下個星期一。香港廁所協會副主席洪志權表示，香港有95%的大廈污水渠都是採取類似麗晶花園第六座的單管式設計，即是將廁所、浴缸等排水管接駁到同一條糞渠。洪志權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今次麗晶花園其中一個安全隱患是在於廁所地台去水位。他說不少人沒有留意地台去水位有一個 U 型隔氣，要經常注水以免乾涸，否則住戶在室內開抽氣線容易令到臭氣從去水位進入屋內。洪志權又提醒，因為有關渠管設在屋外，住戶最好關窗，避免煙囱效應。他又說，如果隔氣內的氣閥日久失修都會有問題，必須找合資格人士維修。大角咀埃華街大同新村一個單位，昨晚11:30左右發生火警，單位內一名32歲女子昏迷送院，另外有3隻狗死亡，大約250名居民自行疏散。消防將火救熄，初步調查相信起火原因無可疑。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5宗新型肺炎確診病例，6宗是本土病例，四川有4宗，黑龍江2宗，9宗境外輸入病例分別在上海、廣東和雲南。另外新增7宗無症狀感染病例，2宗當日轉為確診。內地累積86,688人確診，超過81,700人康復。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4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日間較為和暖，早晚有一兩陣雨。下个星期一日间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和星期三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69点，升154点，总成交金额16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0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0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上市嘅泡泡玛特系报81.3，启明医疗系报77.5，升4.25，康希诺生物173.7，跌13.1，腾讯控股587.5，升9.5。阿里巴巴258.4，升2.8。中国海洋石油6.83，系升2.8。京东集团319元，无升跌。美团289.2，升2.2。保利协鑫能源系报1.17，升2.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3.97，瑞士法郎0.886，加元1.273，人民币6.538，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216，澳元对美元0.755，新西兰元对美元0.711。日经平均指数报26,613点，跌142点。港金现价报16,990元，升20元。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39.41美元，賣出1840.2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啦，加士居道天桥去翻红隧方向，近住卫理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加士居道天桥啦，去翻红隧方向，近住卫理道一段咧就已经清理咗，咁所以就正常翻噶。咁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瑞丰花园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黄竹坑道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南朗山道的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好的，影响到现在黄竹坑道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南朗山道一段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在波斯富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比较长，排到去新山道。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新山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点 一滴小烛光。 我是精拎一点的林永文，今年我去了学车环保袋啊、化妆袋，我就将我的作品去送给朋友，朋友的家人见到以为是在外面买，还很喜欢添。其实真的很有满足感的，估不到自己的作品有人欣赏，希望大家都可以带着这份的欢乐面对一切，走过2020年。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2020年12月11号新增112宗确诊，34宗源头不明，当局呼吁市民配合抗疫。 丽晶花园第六座 D 室居民全撤至隔离营，专家忧虑喉管播毒。 外交部宣布取消美国外交护照持有人到访港澳豁免签证待遇。 约翰逊形容英国很大可能未能与欧盟达成脱欧后贸易协议。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9:39，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噶。咁头先一路讲疫情嘅情况啦，亦都特别关注到咧指定酒店嘅安排啊。姚思荣立法会嘅旅游界议员咧就讲到，应该都可能系22号啊，今个22号咧就会正式实施呢个指定酒店呢个安排噶啦。咁佢仲话今日应该都有记者会咧讲多啲边一啲酒店会喺名单当中添。咁大家继续打嚟讲啦，酒店嗰样嘢，另外亦都疫情各种嘅安排都系继续倾嘅。听下听众先，有黎小姐啊，黎小姐你好， 系你好， 早晨黎小姐，请讲， 系早晨。我由11月10号咧就开始打去呢个卫生署咧，就问佢咧。嗰、那個指定嘅酒店咧就出咗未？出咗未？因為點解咧？我個女女咧就要翻嚟噶，咁但係咧，你如果你嗰個酒店嘅 list 咧都未人出嘅話咧，咁我哋 book 酒店咧，唔係話佢今日上機，我唔係話佢聽日上機，我今日就去先去 book 酒店噶嘛。你酒店一定係預早 book 嘅，因為同埋而家咧明知係 high season 嘅，咁係好難 book 嘅啲酒店。咁所以，但系問題咧，啲酒店咧，如果我 book 嘅時候咧，佢一定要我 guarantee 嘅 booking， 要我俾曬 full payment 嘅。咁我由11月10号一路打電話去問，不斷打電話，佢都話個 list 未出。 咁正话姚思荣就话啦，如果22号出嘅话，咁咧佢哋如果翻嚟嘅话，入到机场同航空公司联络，航空公司话啊，可能你个酒店唔系隔离酒店，你冇得上机。咁我想政府啲人知道，唔好咁离地啦。book 期唔系话你今日你听日翻嚟，你今日去 book。一定是要預早同埋要 guarantee 俾曬 full payment 嘅。 佢就話應該今日會出個名單，就22號實行。今日會出個名單。 如果佢今日出個名單，哦，如果佢今日出到個名單就好啦。 嗯。 咁因為我嘅 understanding， 我就聽就話佢要22號先至可以公布啊嘛。 又要做啦，可能應該都實施啦。 係啊，因為一路問咧，佢都冇未曾落講到，同埋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咧。啲學生咧唔會咁遲翻嚟嘅，後生仔女梗係想翻嚟過聖誕啦。最遲咧應該係10号咧，即係尋日就要到香港噶啦。咁啊，啱啱24号，你而家22号先開始俾佢去嗰啲隔離嘅酒店，咁其實我覺得太遲咯。即係政府包底嘅話咧，我相信咧又係賭錢落海嘅啫。啲酒店點解湧住去做咧？因為佢冇生意啊嘛。咁明知佢都唔會敷噶啦，咁你有政府包底嘅，咁梗係好啦。我梗係湧住去做啦。其实他们很蠢咯，真的不会那么迟回来。譬如我女女已经回来了，昨天她就特登快来过圣诞。那我一路问酒店呢，就是为什么由11月10号开始，因为我要 guarantee 她的 booking， 我成日就是怕她这件事突然间你说啊，我听日要实行了，我这两天先给，或者一个礼拜前先给个 list 你，那我又给了钱，我就蚀了咯。 明白， 我给了钱那里。 那黎小姐，你家小朋友，你女女在哪里隔离啊？现在 佢而家咧就琴晚到咗，就喺因為佢夜機到嘅，咁佢就送咗佢青衣嗰間華日酒店嗰度。 O K， 即係 揾咗間酒店。咁跟住我自己咧就 book 咗喺灣仔洛克道有間酒店俾佢噶啦。不過嗰間咧酒店佢係收 quarantine 嘅，但係佢話佢哋唔係隔離酒店嚟嘅。 O K。 哈哈。 咁但係而家未生效，咁就都係你自己安排啦。呢、這個暫時。 係啊係啊，很好咯、所以我想通知，即係你唔好話。依头讲，你嗰头就要实行，你起码俾一个礼拜时间啲家长去揾酒店。系啊，3000蚊系有啊，但系咪个个去负担3000蚊一晚咧？系咪先？ 系呢个系。 系啊， 好， 系啊，系啊。 多谢晒黎小姐啊，同你倾到先，多谢晒你啊。咁啊，姚思荣就应该今日可能会出嗰个酒店，即系酒店名单，晚啲睇系咪真有啲公布先。咁佢听闻就应该都22号会实施嘅。好，听完黎小姐嘅意见，就听下李女士啊，李女士你好。 啊、早晨，葉冠林。 早晨，李女士，早晨。 哦，早晨。冇嘢，我分享一下少少。頭先你訪問阿洪先生咧， 係 啊，好啱。即係我唔係住喺麗晶嗰度，啊，咁我住喺房協。但係咧有一個分享就係、是，以前我先生有病，咁房協就好好，即係原本我哋係浴缸嘅，咁佢又改企缸，即係諗住佢年紀大攬唔到上啊。但係改咗之後咧，好似你剛才阿洪先生講，冇咗 U 型嗰度啊， 係 哇，好臭。好似去咗沼澤區咁啊！即係我打嚟呢個分享就話俾即係任何咩樓都好啦。原來真係洪生講冇咗個 U 型咧，就即係同喺廁所冇乜分別啊。 係。 誒，同埋我而家咧， 咁你而家點啊？你而家仲係用緊呢個企缸啊？ 係噶啦，冇。 咁係唔係都夠咁臭啊？都仲係。 係啊！哇，臭到。 咁你小心喎、啊！而家疫症當下，仲話一聞到啲臭氣都要驚喎，都要。 唔係啊，但係防疫好好同我不停去整，但係咧而家好搞笑啊！譬如我唔知道我唔識樓上定樓下，總之佢一洗衫咧、洗機啲泡咧就供曬上嚟，咁我成個企缸嘅一半都係浴係泡啊！ 嚇入埋嚟添啊啲泡！ 係啊！ 哇咁又好誇張喎又，冇理由其他户啲嘢入埋去你屋。 係啊！而家我日日都係 味添 啊！所以我打嚟就分享話將來所有人一改咩都好咧。一定有個 U 字，好似頭先洪先生講，係啊，我就係分享呢樣咯。 OK， 好，咁你都要繼續跟佢喎，冇理由啲鋪入埋你屋企嘅喎，真係。 哇！佢已經整到冇得好整咯， 但係 請埋專家上嚟都係咁。 冇理由人哋啲污糟鋪入出你屋企沖涼嗰度啊！就 哇！我早兩日直情好似頭先話頭要戴口罩，我直情好似要難聽到好似要個屎坑咁啊！好嘔啊，系咯系咯，唔好意思啦。 哦，唔会，多谢李女士分享啊。讲到嗰个情况，闻到啲厕所味，甚至乎啲泡都入埋嚟添。呢个时候不如咁，我又讲翻阿袁国勇教授寻日提嗰啲咩建议啊？佢话嗱，如果屋企闻到有厕所味或者臭味咧，就应该要做啲措施啊，包括就系要揾翻专业人士检查污水渠啦。佢仲提议话入厕所嘅时候要戴口罩添。另外就开抽气扇嘅时候咧，要同时打开埋洗手间嘅门，增加空气流动，稀释可能存在嘅病毒微粒。 仲提大家定期要向地面的渠同埋厕所倒入洗洁精或者碱液嚟到破坏包住病毒的脂肪膜，减低受感染的风险。有提到如果啲漂白水接触到有机物质就会失效啦，所以就提大家今次可以想下用呢个洗洁精同埋碱液嘅。袁国勇教授的建议，李女士都话闻到厕所有呢个厕所味嘅，有臭味嘅，咁都可以参考下袁教授的意见啦。好，再听听众先，有黄太啊，黄太你好， 系早晨你好， 早晨黄太。 其实咧，我就系想讲关于口罩嘅问题。咁其实我有两个提问嘅。 好， 咁第一就系话嗰阵时第三波之后咧，就系、是放宽咗，就话俾嗰啲即系喺街外边，即系或者喺室内都系啦，话做运动、做带氧运动可以唔戴口罩。 系。 咁但系而家去到第四波啦，我系喺街上边系见到仍然系好多人跑步啊。咩踩單車嗰啲完全唔戴口罩嘅，咁你諗下，連健身中心都閂埋咯，但係你就放咗呢班咁嘅人喺度，即係唔知有冇菌噶嘛？而家個個都隱形，好多隱形噶嘛。咁第二個問題咧，就係話政府而家話加強咗個罰則，就係話嗰啲咩唔戴口罩嗰啲5000蚊啊嘛。但係你所謂嘅唔戴口罩嘅定義喺邊度咧？其實而家我見到，即係我哋見到好多嗰啲所謂。唔戴口罩嘅人，佢唔系真系赤裸唔戴个口罩，而系话将个口罩拉到个鼻下边，拉到去个下巴下边，或者系单挂住单边耳仔，系全个口鼻突出嚟嘅。因为我记得嗰阵时韩国咧痛定思痛嘅时候咧、就系话唔正止唔戴口罩，同埋你系唔正确戴口罩都系罚嘅。 而家都系咁讲嘅，好似嘅啫。 我冇聽過咯，我冇聽過，即系我睇啲。 要遮住個鼻啊，起碼。 冇講過咧，即系佢講個罰則嘅時候，淨係話唔戴口罩，但系你冇去 define 嗰個唔戴口罩定義係咩？其實而家你最多喺無論喺啲公共交通工具上邊啊，或者周圍都係噶啦，即系喺商場啊，好多人啊，咁都係佢唔係冇口罩啊，佢掛住個口罩喺度噶。 係咁，等於冇用啦，係。 係啦，佢突曬出嚟，所以我希望呢兩個 point 咧，唔該啲有關嘅政府部門，你哋去。去澄清一下，同埋你話加重咗罰則之後咧，我完全冇見過有人喺條街度執行咯。 O K， 係啊，所以有法都要執行先有咗效力嘅。多謝曬阿黃太嘅意見先，同你傾到呢度。 一分鐘閱讀，主持李儀，製作張遠君。 現年90歲嘅資中雲，近十幾年係中國自由知識分子嘅代表人物。他和李晨之相交几十年，在回忆文章当中叫他做老李，说他自己的回归真我主要是李晨之的再启蒙。 资中云说，我大约是1982年赴美的飞机上第一次口遇老李，恰好座位相邻，当时都是素昧平生，我孤陋寡闻，竟然不曾闻其大名。他知道我在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美国，就滔滔不绝地谈起对各种问题的见解，很多看法在当时十分之新颖。对于一个萍水相逢的人如此坦率，没有戒备，更加令到我吃惊。那一席谈话似乎是在我长久受到禁锢的脑入面吹过一阵清风。随后他将我挖角去到美国所，从此我在他的领导之下工作，两人都退休以后继续交往，一共20年。呢20年之中，他对具体问题的看法并非一成不变，我哋亦都并非对所有的问题看法完全一致，但是我最初的印象始终如一，襟怀坦荡，议论横生，总是单刀直入，好少转弯抹角，时常一语惊人，发人之所未发。对我个人而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在关键时刻对我起了再启蒙的作用。他是第一个从来不会跟我说要好好改造思想的领导。相反，他在对我有些了解之后曾经对我说，你只要将你所想的写出来就是好文章。那时是改革开放初期，对于习惯于带着镣铐跳舞的我，真是有豁然开朗之感。这是一种反璞归真的根本取向。我终于摆脱从大学毕业前夕就开始的永远改造不好的原罪感，回归常识，回归自我，进入今日的境界是受惠于他的。 资中云说，这样充满救国之志而有超常之见的一个人， 却屡屡以言获罪，使佢深感中国人在精神上面仍然任重道远。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李慎之与美国所》，作者李慎之、资中云、茅于轼等，由一家出版社出版。 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刚才听个听众黄太咧提咗两个问题，一个咧就系话啊，见啲人成日戴口罩戴得唔好喎，咁又惊冇执法，亦都觉得好似冇问题咁样。咁其实咧都系戴口罩咧就一定要妥当咁戴啦，遮咗个口鼻咧先至叫妥善咁戴，如果唔系都系犯法嘅呢个。咁另一个黄太倾咧就话啊，而家做运动都好似仲系豁免咁，好多人跑步啊等等嗰啲，咁都仲系可以唔戴口罩。咁的确咧就而家咧就專家都提醒大家噶啦，儘量都唔好一啲不必要嘅聚會啊，儘量都唔好出去噶啦呢個。咁但係早一輪咧，疫情鬆啲嘅時候咧，又的確又多咗好多人咧，就係、是、所謂用呢個郊遊代替外遊啊，就係、是、好多時都見到去行山啊，去郊野公園啊咁樣去過一日嘅。咁啊，見到咧另一個問題出現啦，就係、是、多咗人去郊外嘅時候，咁對郊外會帶嚟啲咩影響咧？啲人話多咗多垃圾喎，仲有啲可能係口罩啊、消毒濕紙巾啊咁嗰啲見到都驚嘅，好多人都。咁具體情況係點咧？有個團體咧就做咗個調查噶。咁一電話旁邊咧就請嚟咧就係環保團體綠色力量咧講講佢哋有關呢個香港垃圾嘅香港郊野垃圾調查噶。請嚟佢哋代表咧有高級保育經理吕德恒一齐倾下，早晨吕德恒， 早晨，系啦，你好，大家好。 头先讲好多啦，郊野公园个垃圾，你哋专登做咗个调查，几时做啊？你哋个日期系？ 我哋系大约系10月23号至11月26号做一个网上调查嘅吓。 嗰轮应该系咪都相对都第四波咯？十一月都开始。十月尾就好啲。 系啦，即系差唔多三波四波中间咁上下嗰啲时间啦。 气氛就相对地松啲啊，嗰阵时就咁都多人去郊游啊，应该系咪？ 系啊，咁我哋系咯。即係調查咧，其實我哋個對象咧就其實都唔係一般市民，我哋就調查一啲有行山習慣啊、郊遊習慣嘅一啲嘅市民咯嚇。 咁見到情況點咧？有啲咩發現咧？ 其實咧，如果你話去多咗定去少咗咧，其實對於有行山習慣或者郊遊習慣嘅人咧，咁我係訪問咗即係收到481份問卷嘅。咁其實咧，佢哋就唔係話全部多咗去郊遊嘅喎。其實咧，我哋記錄到大約40%左右嘅受訪者咧，佢話去多咗嘅。咁佢以往咧每個月去2.8次，咁但係咧疫情之後咧，佢就去多咗，就變咗6.4次，差唔多雙倍嘅。咁但係咧雖然40%人係咁啦，但係另一方面咧係35.5%嘅受訪者咧，佢哋話其實佢哋少咗嘅，因為疫情關係咧，咁佢哋少咗出去。咁以往都係大約3次到嘅，每月個月3次嘅郊遊。咁但係去到依家疫情咧，0.9次，即係1次都唔夠嘅。咁變咗係有啲兩極化嘅嚇。 咁加翻埋可能鄧翻雲喎，即係嗰啲指數俾佢。 我即係粗略咁估計啦。如果將呢個推算，其實係即係北歐有郊遊嘅市民咧，其實係差唔多嘅。咁但係咧，我哋經常見到即係傳媒啊、報道啊，或者親身去過咧，其實一假日咧，哇，好多人嘅。 係咯。 所以我哋推斷咧，有機會係好多係以往冇郊遊經驗嘅市民咧，即係出咗去咁樣，係咯，即係去郊遊咯。 即係大體感覺上，好似喺郊野公園多咗人都配合你個結果係咪咧？ 其實如果我哋本身嘅結果咧，就係、是針對呢、這個有去開郊遊嘅人士，咁其實嗰個數量我粗略估計，其實好似就未必好多嘅，冇、 okay. 增加好多嘅。咁所以我哋見到嗰個增加嘅現象咧，我哋推斷咧係好多以往冇行郊遊習慣嘅人出咗去咯。 OK， 嗱，咁呢個講咗即係有開做開郊遊嘅人士個變化啦，睇總體數目可能未必多咗啦。咁但係另一個關注啦，垃圾嗰度你見到點咧？ 係啊，因為垃圾方面咧，係啊，大家都好關注嘅，即係我自己都有去郊遊嘅情況咧。疫情之後咧，確實係多咗啲口罩啊，嗰啲唔知點解應該要戴住噶嘛，但係咧好容易咧就行幾步又好似見到個唔知係咪好容易吹走定係保管得唔好啦。咁我哋其實咧就嘗試調查啦，不過咧如果話真係數垃圾咧，就其實呢個好唔科學同埋好難做嘅。咁、我哋咧就係、是、問翻呢啲有郊遊經驗嘅市民，咁佢個觀感樣貌係點樣樣咧？咁其實咧，佢哋都會覺得嗰、那個我哋有叫佢比對疫情前同後咧啲垃圾嘅情況。咁其實咧大部分人都覺得係疫情之後啲垃圾係嚴重咗嘅。咁啊當然咧譬如口罩啊、消毒濕紙巾呢類咁嘅防疫垃圾咧，以往係冇乜嘅。咁即係今年係 明顯地多咗嘅嚇。 係，但係點解咁用唔係問題，點解要抌落地咧？佢哋又點？ 係啊，其實我哋都係咯，即係都問翻誒，佢哋有製造咩垃誒邊類型嘅垃圾啦？咁當然，因為防疫需要。總會有口罩同埋消毒濕紙巾嘅，呢、這個無可厚非嘅。咁唔知因為可能部分係因為輕得滯啦，或者保存得唔好啦，因為可能去到郊外咁，佢可能除咗落嚟咁，可能就咁掛住咁樣咧，好容易跌咗咁樣。咁跌咗咁啲防疫嘅又唔會用翻。咁如果有啲即係唔好手尾嘅，一來可能唔知二來咁佢可能覺得啊跌咗都唔用得喎，咁唔知會唔會係因為咁樣樣又冇執翻？咁如果係咁吹嚟吹去咁就係咯，即係變咗通山。 但如果行开山嗰啲都成日都见自己垃圾自己带走噶啦，咁系咪即系唔知呢个可唔可以咁推论咧？即系行开嗰啲都知道应该都会守规矩啦，关唔关新人嚟唔守规矩？ 我哋推断都会噶，因为我哋都有问翻呢班有加油习惯嘅市民咧，佢哋点样处理佢哋嘅垃圾嘅？咁其实近年咧，我哋呢、這个嘅香港郊野垃圾调查咧，2016年开始嘅，即系呢四五年开嘅资料显示咧，即系开头咧。啲市民自己垃圾自己帶走，未必話咁多人做到嘅。咁但係今年咧，我哋發覺其實都超過一半嘅呢類有交流習慣嘅市民咧，都會自己垃圾自己帶走。尤其是頭先講過口罩啊、消毒濕紙巾嗰啲咧，尤其是口罩，其實大部分七成幾嘅人都有自己帶走嘅。係咁、你話周圍劈個，即係依家見到咧，咁可能部分係少去交流嘅市民，可能佢未必意識到要自己垃圾自己帶走啦。咁、二來可能有啲真係唔小心去擺得處理得唔好咁吹走了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啊。 系嗱，呢个讲咗啲我形容为新兴嘅垃圾啦，即系口罩、消毒纸巾，以往疫症前可能唔多见嘅。咁呢啲头先讲咗趋势啦，传统嗰啲垃圾咧，以往成日见，譬如嗰啲胶樽啊，装水嗰啲胶樽啊，其他啲垃圾有冇特别去问下啲啊？ 有嘅，我哋问佢，即系其实每次郊游佢哋制造啲咩垃圾出嚟咧？咁其实咧头三位咧就最多咧就系呢个纸巾嘅，咁咧就第二位咧就系食物包装吓，咁第三位就系胶袋嘅。咁呢其实呢几年嗰个趋势都类似嘅，咁不过佢哋制造嘅量都唔系好多嘅，一般系一两件左右啦。 佢哋有冇话即系会点样处理咁啊？啲人有冇问埋佢哋？ 有嘅有嘅，咁我哋即系俾几项佢啦，即系自己垃圾自己带走，即系带嚟郊野啦。咁另外就系喺郊野嘅垃圾桶抌啦。咁第三可能即系问佢会唔会真系随处劈啦？咁系啦，咁但系系咯，即系等都提过下。咁其实有郊游开嘅朋友咧，其实。今年咧，大部分人超過一半咧，其實都會自己垃圾自己帶走嘅，咁當然都有，仲有部分咧喺郊野垃圾桶都會抌嘅。不過其實大家即係如果有留意開行山資訊嘅人都知道，其實當局咧都將行山徑嘅垃圾桶咧呢幾年移走曬嘅，希望大家即係唔好抌喺郊野垃圾，因為咧其實我哋都或者再沉氣啲講一次，因為如果你留喺郊野咧有機會有啲動物真係會抄垃圾嘅，咁亦都好容易咧吹到周圍都係。好难执翻嘅吓，咁同所以咧，我哋希望大家其实可以将啲垃圾咧带翻市区咧，咁方便啲处理嘅吓，咁、希望大家自己垃圾自己带走啦。 另外，我头先我提，我以为啲水樽嗰啲会多，饮品樽嘅多，听你咁讲就唔系第头几位，系咪大家都兴翻自备水樽啊？大家做得好啦。 其实当局即系政府都有喺啲郊游地方咧装啲加水机啊嗰啲咁嘅。咁嘅設施嘅嚇，其實亦都鼓勵啲人即係唔好買樽裝水，因為始終你用完一次咁有個膠樽多咗出嚟。咁我哋問翻呢班有郊遊經驗嘅朋友，佢哋其實大部分人都有呢個習慣，即係未必次次做到，但係咧即係好多人即係大部分人都咧都有做過，有啲部分當然都有經常會做到呢樣嘢，就係、是、自備水樽咯。 佢、知唔知邊度加水先？佢哋嗰啲熟唔熟啲位嗰啲啊？ 嗱其實佢哋有個位置知唔知咧？我哋問翻咧，其實都超過一半人知。 Okay, 都幾好啊， 都算係幾好啊。不過當然啦，因為我哋其實依家呢個活動咧都有個 Facebook 專頁，咁有啲人留言都提到驚呢啲水機會唔會衞生問題咧？因為尤其是而家疫情咧，有啲擔心嘅，咁所以睇下即係會唔會政府話即係啲水機咁點樣可以做好個衞生，等大家市民可以放心用啦嚇。 OK， 好，咁多謝曬你先啊，李德恆，多謝曬你講翻你個香港郊野垃圾調查結果俾你聽，咁大家都一齊注意翻嘅。吕德恒就是绿色力量的高级保育经理。刚才我们一集节目里面讲了很多跟疫症有关的话题，讲了指定酒店等等那些。好多问题可能大家想知道一些。听日我们星期六问责节目，萧乐文就请来了食卫局局长陈肇始。听朝八点钟就可以听到局长再多些回应了。大家听日可以继续留意。我们星期一见了。